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161集。如初猜测，可能和剧情有关，赵丽不多啰嗦，招出傀儡打了一下，大黑狗顿时被激怒，冲过去咔嚓就把它咬死了，特别干净利落。一行人迅速后退半步。 干什么？ 做个实验。他道声谢，看向身边的人，几乎和他想到了同一个点。 你说竞技场管用吗？ 去试试。二人来到附近的竞技场，进了 3v3 的团，可惜想得虽好，现实却给了他们无情的一击。不知是竞技场系统的原因，还是剧情 NPC 本身的设定，大黑狗并没有和他们一起刷进来。二人打完这一把出去一看，见他正在外面等着他们。江晨又带着大黑狗做了点别的测试，很快得出结论。送吊坠、铁牌或被普通玩家攻击都能触发秒人的机制，但小怪、副本、NPC 竞技场他全都没用。他之前想的是，如果这条狗的优点多，他就多留几天，但现在发现效果其实一般，他也就不那么遗憾了。 去翡翠城吗？ 二人重新回到了剧情上，刚要迈进传送阵，就见大黑狗原地去世一般往地上一栽不动了。方景行查看一下，见他还活着，只是头顶出现了一个疲惫值。他们瞬间想起了药师的话， 他的身体很虚， 原来不是说说而已啊。 这次没有木棍和草绳，二人试着抬了抬，发现能抬动，便合力抬起他。见传送阵不给过，只好徒步前往翡翠城。方景行回想这一晚的事，猜测应该是有个传送限制，比如说过了10个传送阵他就会进入疲惫模式。江晨也是这么想的，嗯了一声。片刻后，一条消息刷了上来。 包，大佬的狗又成这样了。 顾问他们打了一晚上，今晚刚进入一摊模式，大佬紧接着就进了二摊模式。 肯定又把进度提了一大截。 推土机名不虚传啊。 这感觉就是埋头苦读一个月，自信满满进考场，结果学霸不仅提前交卷，还又拿了第一名。 太惨了，闻者伤心，见者落泪呀。 江晨沉默地看着世界频道，见他们闭眼吹，拒不承认现在这个局面是他浪出来的。方景行看得想笑，和他抬着一条死狗半天才走完一张地图。平时有个传送阵去哪儿都方便，现在亲自走实在太耗时间。江晨打开地图，找到翡翠城的位置，又看看他们的位置，放弃挣扎，决定找个地方等着狗缓过来。他隐约听见一旁的树林里有水声。 不走了，去那边坐着。 方景行自然不会有意见，陪着他进了树林。二人很快来到溪边，江晨没有往下坐，他盯着这条河。 把狗扔进去他会醒吗？ 来扔吧。二人便将狗一扔，看着他掉进河里。下一刻，只见他维持着死狗的姿势浮起来，顺着河流往前飘，其速度 越来越快。他们追了几十米，看清了前方的画面，是一条瀑布。游戏里的音效做得没那么大，他们听见水声还以为只是条河，没想到竟是这个玩意儿。只见狗被水流推着嗖地掉了下去，一声都没吭。二人沉默一下，只好跟着跳河去追狗。围观群众刚过来就看见了这一幕，极其惊讶，然后跟着往下跳，看看是不是另有玄机。另一部分人则忠心耿耿地打开文档做记录，在几个地名后面又添了一笔：赤之地带、小树林、瀑布、跳河。他们心满意足地点击保存，等着大佬下线后就交给自家帮主。罪魁祸首费了一番功夫，终于找到了狗，抬着上岸，挑了个清静的地方坐着。二人相互对视，方景行实在没忍住笑了出来，觉得和他家封印师玩游戏乐子太大了。 你说后面那些人录像了吗？ 不想知道。 方景行再次笑出声，看了看时间， 聊天吧，明天再打。 江晨没意见，和他聊到下线，见他望过来说道， 晚安。 晚安，好吗？ 你也是。 他最后看一眼对面的人，摘掉眼镜下线，简单收拾一番，关灯睡觉。大概是和方景行待了一天的原因，梦里也都是这个人。他们在他以前的卧室里打游戏，他连赢了数把，贴了对方一脸的小条。他还没等高兴，画面很快又变了。他们在研究院的花园里散步，一路走到楼上，方景行却没跟着他回房，而是要告辞离开。二人站在电梯口，方景行冲他微笑， 我走了，改天见。 他轻轻一点头， 路上小心。 方景行应声，迈进电梯，看着金属门缓缓关闭。彻底闭合的一刹那，里面的人突然挡了一下门，重新来到他的面前。 忘了一件事儿。 什么？ 话音一落，他便见对面的人微微低下了头，是一个极轻的吻。江晨一下线，就只剩方景星一个人了。他看一眼恢复过来的狗，不打算独自去翡翠城，因为他家封印师讨厌的是找东西的任务，碰上那种他能体贴的一个人做，而过剧情的话，还是两个人一起比较快乐。他想起今天来的几位朋友，见他们都还在线，发了消息。 在哪儿啊？ 赏金墙这边。 竞技场。 你来还是封印师来？ 我，他下线了。 不远，和你一打，我不如带着狗去买古山。 方景行有些意外，打竞技场和打本的玩家之间还是有些弊的，不是所有人都能二者兼顾。像顾问只玩竞技场和赏金墙，剧情只打隐藏剧情，还有更极端的，连隐藏剧情都没兴趣，只喜欢打排位。这几位朋友就是只玩竞技场的人，没想到现在竟然做剧情任务了。 全新模式做剧情蛮有意思的。 需要我告诉你们狗一会儿在哪儿吗？ 不要，我们自己玩。 方景行没打扰他们，思考几秒，突然意识到能开个播，他可以播到12点，之后每天像这样播一点，慢慢凑时长，将来就能专心陪江晨了。想罢，他便打算原地下线。这时余光一扫，看见了远处的人。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